中文圣经和合本神版旧约诗篇 The Book of Psalms， 这是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，详情请查 LibriVox.org。 中文圣经和合本神版旧约诗篇 The Book of Psalms Translated by Frederick Waller 和译者之一鲍康宁 John 二第四十二篇到第五十八篇。第四十二篇，可拉后裔的训诲诗，交与灵长。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鹿切慕溪水。 我的心可想神， 就是永生神。我几时得朝见神呢？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。人不住地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我从前与众人同往，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。大家守节，我追想这些事，我的心极其悲伤。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他笑脸帮助我，我还要称赞他。我的神啊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，所以我从约旦地，从黑门岭，从米撒山纪念你。你的瀑布发声，深渊就与深渊响应。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，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，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。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，你为何忘记我呢？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？我的敌人辱骂我，好像打碎我的骨头，不住地对我说，你的神在哪里呢？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我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神。第四十二篇完。第四十三篇，神啊，求你伸我的冤，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。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，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。为何丢弃我呢？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？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，好引导我，带我到你的圣山，到你的居所。我就走到神的祭坛，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。神啊，我的神，我要弹琴称赞你。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我还要称赞他，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神。第四十三篇完。第四十四篇，可拉后裔的训诲诗，交与灵长。神啊，你在古时，我们列祖的日子所行的事，我们亲耳听见了，我们的列祖也给我们述说过。你曾用手赶出外邦人，却栽培了我们列祖。你苦待列邦，却叫我们列祖发达，因为他们不是靠自己的刀剑得地土，也不是靠自己的膀臂得胜，乃是靠你的右手、你的膀臂和你脸上的亮光，因为你喜悦他们。神啊，你是我的王，求你出令使雅各得胜。我们靠你要推倒我们的敌人，靠你的名要践踏那起来攻击我们的人。因为我必不靠我的弓，我的刀也不能使我得胜。唯你救了我们脱离敌人，使恨我们的人羞愧。我们终日因神夸耀，还要永远称谢你的名。希拉。但如今 你丢弃了我们，使我们受辱，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。你使我们向敌人转身退后，那恨我们的人任意抢夺。你使我们当作快要被吃的羊，把我们分散在列邦中。你卖了你的子民，也不赚利，所得的价值并不加添你的资财。你使我们受邻国的羞辱，被四围的人嗤笑讥刺。你使我们在列邦中做了笑谈，使众民向我们摇头。我的凌辱终日在我面前，我脸上的羞愧将我遮蔽，都因那辱骂毁谤人的声音，又因仇敌和报仇人的缘故，这都临到我们身上。我们却没有忘记你，也没有违背你的约。我们的心没有退后，我们的脚也没有偏离你的路。你在野狗之处压伤我们，用死荫遮蔽我们。倘若我们忘了神的名，或向别神举手，神岂不鉴察这事吗？因为他晓得人心里的隐秘。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，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。主啊，求你睡醒。 为何紧睡呢？ 求你兴起，不要永远丢弃我们。你为何掩面，不顾我们所遭的苦难和所受的欺压？我们的性命浮于尘土，我们的肚腹紧贴地面。求你起来帮助我们，凭你的慈爱救赎我们。第四十四篇文。第四十五篇，可拉后裔的训诲诗，又是爱慕歌，交与灵长，调用百合花。我心里涌出美词，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。我的舌头是快手笔，你比世人更美，在你嘴里满有恩惠，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。大能者啊，愿你腰间佩刀，大有荣耀和威严，为真理谦卑公义，赫然坐车前往，无不得胜。你的右手必显明可畏的事，你的剑锋快，射中王敌之心，万民扑倒在你以下。神啊，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，你的国权是正直的，你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所以神就是你的神，用喜乐油膏你，胜过膏你的同伴。你的衣服都有没药、沉香、肉桂的香气，象牙宫中有丝弦乐器的声音，使你欢喜。有君王的女儿在你尊贵妇女之中，王后佩戴俄斐金饰，站在你右边。女子啊，你要听，要想，要侧耳听，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富家，王就羡慕你的美貌，因为他是你的主，你当敬拜他。推罗的民必来送礼，民中的富足人也必向你求恩。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，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，她要穿锦绣的衣服，被引到王前，随从她的陪伴童女也要被带到你面前，他们要欢喜快乐，被引导，他们要进入王宫。你的子孙要接续你的列祖，你要立他们在全地作王。我必叫你的名被万代纪念，所以万民要永永远远称谢你。第四十五篇完。第四十六篇，可拉后裔的诗歌，交与灵长，调用女音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所以地虽改变，山虽摇动到海心，其中的水 虽喷轰翻腾， 山虽因海涨而颤抖，我们也不害怕。希拉，有一道河，这河的分叉使神的城欢喜，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，神在其中，城必不动摇。到天一亮，神必帮助这城，外邦喧嚷，列国动摇，神发声，地变融化。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。希拉，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，看他使地怎样荒凉，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，他折弓断枪，把战车焚烧在火中。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，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，在遍地上也被尊崇。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。第四十六篇完。第四十七篇，可拉后裔的诗，交与灵长。万民哪，你们都要拍掌，要用夸胜的声音向神呼喊，因为耶和华至高者是可畏的，他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。他叫万民伏在我们以下，又叫列邦伏在我们脚下。他为我们选择产业，就是他所爱之雅各的荣耀。希拉，神上升，有喊声相送，耶和华上升，有脚声相送。你们要向神歌颂，歌颂，向我们王歌颂，歌颂，因为神是全地的王。你们要用悟性歌颂神，作王治理万国，神坐在他的圣宝座上，列邦的君王聚集，要做亚伯拉罕之神的名，因为世界的盾牌是属神的，他为至高。第四十七篇完。第四十八篇，可拉后裔的诗歌。耶和华本为大，在我们神的城中，在他的圣山上，该受大赞美。锡安山，大君王的城，在北面居高华美，为全地所喜悦。神在其宫中自显为避难所。看哪，众王会合，一同经过，他们见了这城，就惊奇丧胆，急忙逃跑。他们在那里被战惊疼痛抓住，好像产难的妇人一样。神啊，你用东风打破他师的船只。我们在万军之耶和华的城中，就是我们神的城中，所看见的正如我们所听见的。神必坚立这城直到永远。希拉，神啊，我们在你的殿中想念你的慈爱。神啊，你受的赞美正与你的名相称，直到地极。你的右手满了公义，因你的判断，锡安山应当欢喜，犹大的诚意应当快乐。你们当周游锡安，四围旋绕，数点城楼，细看它的外郭，查看它的宫殿，为要传说到后代。因为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，他必做我们引路的，直到死时。第四十八篇完。第四十九篇，可拉后裔的诗，交与灵长。万民哪，你们都当听这话。世上一切的居民，无论上流下流，富足贫穷，都当留心听。我口要说智慧的言语，我心要想通达的道理。我要侧耳听比喻，用情解谜语。在患难的日子，奸恶随我脚跟，四面环绕我， 我何必惧怕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，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，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，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，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，只可永远罢休。他必见智慧人死，又见愚顽人和畜类人一同灭亡，将他们的财货留给别人，他们心里思想，他们的家室必永存，住宅必留到万代，他们以自己的名称自己的地，但人居尊贵中不能长久，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，他们行的这道本为自己的愚昧，但他们以后的人还佩服他们的话语。希拉，他们如同羊群派定下阴间，死亡必做他们的牧者，到了早晨，正直人必管辖他们，他们的美容必被阴间所灭，以致无处可存，只是神必救赎我的灵魂，脱离阴间的权柄，因他必收纳我。希拉，见人发财家世增荣的时候，你不要惧怕，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带去，他的荣耀不能随他下去。他活着的时候虽然自夸为有福，你若利己，人必夸奖你，他人必归到他历代的祖宗那里，永不见光。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，就如死亡的畜类一样。第四十九篇完。第五十篇，亚萨的诗。大能者神耶和华已经发言招呼天下，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，从全美的西安中，神已经发光了。我们的神要来，绝不闭口，有烈火在他面前吞灭，有暴风在他四围大刮。他招呼上天下地，为要审判他的民，说，招聚我的圣民到我这里来，就是那些用祭物与我立约的人。诸天必表明他的公义，因为神是施行审判的。希拉，我的民哪，你们当听我的话。以色列啊，我要劝诫你，我是神，是你的神，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，你的燔祭常在我面前。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，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，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，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，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，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。我若是饥饿，我不用告诉你，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。我岂吃公牛的肉呢？我岂喝山羊的血呢？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，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，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，我必搭救你，你也要荣耀我。但神对恶人说，你怎敢传说我的律例，口中提到我的约呢？其实你恨恶管教，将我的言语丢在背后，你见了盗贼就乐意与他同伙，又与行奸淫的人一同有份。你口认说恶言，你舌编造诡诈，你坐着毁谤你的兄弟，忏悔你亲母的儿子，你行了这些事，我还闭口不言。你想我恰和你一样，其实我要责备你，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。你们忘记神的，要思想这事，免得我把你们撕碎，无人搭救。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，便是荣耀我。那按正路而行的，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。 第五十篇完。第五十一篇，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，先知拿单来见他，他作这诗交与灵长。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，并解除我的罪，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常在我面前。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，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。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，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。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，我就干净；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雪更白。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，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。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，涂抹我一切的罪孽。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。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，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，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，罪人必归顺你。神啊，你是拯救我的神，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，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。主啊，求你使我嘴唇张开，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。你本不喜爱祭物，若喜爱我就献上，凡祭你也不喜悦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。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，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，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。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，并全牲的燔祭。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。第五十一篇完。第五十二篇，以东人多益来告诉扫罗说，大卫到了亚希米勒家。那时大卫作这训诲诗交与灵长。勇士啊，你为何以作恶自夸？神的慈爱是长存的，你的舌头邪恶诡诈，好像剃头刀，快利伤人。你爱恶胜似爱善，又爱说谎，不爱说公义。细拉，诡诈的舌头啊，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，神也要毁灭你，直到永远。他要把你拿去，从你的帐篷中抽出，从活人之地将你拔出。细拉，一人要看见而惧怕，并要笑他，说：看哪，这就是那不以神为他力量的人，只倚仗他丰富的财物，在邪恶上坚立自己。至于我，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，我永永远远倚靠神的慈爱。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，因为你行了这事。我也要在你圣名面前仰望你的名，这名本为美好。第五十二篇完。第五十三篇，大卫的训诲诗交与灵长。调用麻哈拉，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，他们都是邪恶，行了可憎恶的罪孽，没有一个人行善。神从天上垂看世人，要看有明白的没有，有寻求他的没有。他们个人都退后，一同变为污秽，并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作孽的没有知识吗？他们吞吃我的百姓，如同吃饭一样， 并不求告神，他们在无可惧怕之处就大大害怕，因为神把那安营攻击你之人的骨头散开了，你使他们蒙羞，因为神弃绝了他们。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西安而出，神救回他被掳的子民，那时雅各要快乐，以色列要欢喜。第五十三篇完。第五十四篇，西弗人来对扫罗说，大卫岂不是在我们那里藏身吗？那时大卫作这训诲诗，交与灵长，用丝弦的乐器，神啊，求你以你的名救我，凭你的大能为我伸冤。神啊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留心听我口中的言语，因为外人起来攻击我，强暴人寻索我的命，他们眼中没有神希拉。神是帮助我的，是扶持我命的，他要报应我仇敌所行的恶，求你凭你的诚实灭绝他们。我要把甘心祭献给你，耶和华，我要称赞你的名，这名本为美好，他从一切的急难中把我救出来，我的眼睛也看见了我仇敌遭报。第五十四篇完。第五十五篇，大卫的训诲诗，交与灵长，用丝弦的乐器。神啊，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，不要隐藏不听我的恳求，求你侧耳听我，应允我，我哀叹不安，发声哀哼，都因仇敌的声音，恶人的欺压，因为他们将罪孽加在我身上，发怒气逼迫我，我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，死的惊惶临到我身，恐惧战惊归到我身，惊恐漫过了我，我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，我就飞去得享安息，我必远游宿在旷野，希拉，我必速速逃到避所，脱离狂风暴雨。主啊，求你吞灭他们，变乱他们的舌头，因为我在城中见了强暴征进的事，他们在城墙上昼夜绕行，在城内也有罪孽和奸恶，邪恶在其中，欺压和诡诈不离皆是。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，若是仇敌还可忍耐，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，若是恨我的人就必躲避他，不料是你，你原与我平等，是我的同伴，是我知己的朋友，我们素常彼此谈论，以为甘甜，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。愿死亡忽然临到他们，愿他们活活地下入阴间，因为他们的住处，他们的心中都是邪恶。至于我，我要求告神，耶和华必拯救我。我要晚上早晨响午哀声悲叹，他也必听我的声音，他救赎我命，脱离攻击我的人，使我得享平安。因为与我相争的人甚多，那没有更变不敬畏神的人，从太古长存的神必听见而苦待他。他背了约，伸手攻击与他和好的人，他的口如奶油光滑，他的心却怀着征战，他的话比油柔和，其实是拔出来的刀。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，他必抚养你，他永不叫一人动摇。神啊，你必使恶人下入灭亡的坑，流人血行诡诈的人必活不到半世，但我要倚靠你。第五十五篇完。第五十六篇， 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，那时他作这经诗，交与灵长，调用远方无声歌。神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因为人要把我吞了，终日攻击欺压我，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吞了。因逞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，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。我倚靠神，我要赞美他的话，我倚靠神必不惧怕。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？他们终日颠倒我的话，他们一切的心思都是要害我。他们聚集埋伏窥探我的脚踪，等候要害我的命，他们岂能因罪孽逃脱吗？神啊，求你在怒中使众民堕落，我几次流离你都记数。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，这不都记在你册子上吗？我呼求的日子，我的仇敌都要转身退后。神帮助我，这是我所知道的。我倚靠神，我要赞美他的话。我倚靠耶和华，我要赞美他的话。我倚靠神，必不惧怕。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神啊，我向你所许的愿在我身上，我要将感谢祭献给你，因为你救我的命脱离死亡。你岂不是救护我的脚不跌倒，使我在生命光中行在神面前吗？第五十六篇完。第五十七篇，大卫逃避扫罗，藏在洞里，那时他作这经诗，交与灵长，调用休要毁坏。神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怜悯我，因为我的心投靠你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，等到灾害过去。我要求告至高的神，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。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，神从天上必施恩救我，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。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，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世人当中。他们的牙齿是枪剑，他们的舌头是快刀。神啊，愿你崇高过于诸天，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。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，压制我的心。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，自己反掉在其中。喜拉。神啊，我心坚定，我心坚定，我要唱诗，我要歌颂。我的灵啊，你当行起，琴瑟啊，你们当行起，我自己要及早行起。主啊，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，在列邦中歌颂你，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，你的诚实达到穹苍。神啊，愿你崇高过于诸天，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。第五十七篇完。第五十八篇，大卫的经诗交与灵长，调用休要毁坏。世人啊，你们默然不语，真合公义吗？ 施行审判，岂按正直吗？不然，你们是心中作恶，你们在地上衬出你们手所行的强暴。 恶人一出母胎，就与神疏远，一离母腹便走错路，说谎话。他们的毒气好像蛇的毒气，他们好像塞耳的聋回，不听行法术的声音，虽用极灵的咒语也是不听。神啊，求你敲碎他们口中的牙。耶和华啊，求你敲掉少壮狮子的大牙，愿他们消灭如急流的水一般。他们瞅准射箭的时候，愿箭头仿佛砍断。愿他们像瓜牛消化过去，又像妇人坠落未见天日的胎。 你们用荆棘烧火， 锅还未热，他要用旋风把轻的和烧着的一起刮去。 一人见仇敌遭报就欢喜，要在恶人的血中洗脚。因此人必说，一人诚然有善报，在地上果有施行判断的神。第58篇完。此次录音是由 LibriVox 志工所提供。